压水。 是园中回来了， 干娘。 众兄，这是我妻红龙女。 莫非你就是舍命盗取天河水，解救红龙泉乡亲于危难之中的红龙仙子吗？ 兄长过奖了。 哎呀，干娘，有这样的儿媳，你老好福气呀！ 福气，福气！娘，起风了。 儿啊， 娘， 虽为娘，到房中虚谈虚谈。 哎， 袁仲兄。袁仲兄，小弟有一事请教兄长。 哦，贤弟请讲。 如今老母已有我妻陪伴，我想进京求官，兄长意为如何？ 贤弟呀，若官如山，日月青山楼外楼，三篇文章铺锦绣，发迹后喜荣归，不得相离，美名千古留。先帝才学在愚兄之上，进京求官当无大碍。 只有兄长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先帝仕途可险恶呀。贤弟， 你已迟春水。 以为如何？ 男耕女织，福泽乡里，难道不好吗？ 娘子，乃是龙宫仙女，沦落这穷乡僻途。 就叫全儿吧。 全儿。 Thank you. 下问。

平南，南追，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谁不怕 请坐。娘子，别后身体可好？ 全变和谐，一见神威，生下全儿气血两会。未知婆婆眼睛尝了几味新药，身体有些不适。 娘子， 幸有龙鳞护身。 龙鳞，若无龙鳞呢？ 若无龙鳞，为妻肉身化石。 是一路劳累，

人寒心呐、啊！ 武明，气满圣上，超斩满门，超斩满门！ Oh!